这样为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辜， 这是飞扬的感觉，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四个，我是主打。 我把我对着，轻轻把你也对着，今生是你借我的。 每天琐碎的凡事，是不是让你想大声尖叫啊？我是任贤齐。把收音机转大声一点，陪你一起大声嘶吼啊！ 别把我分割。沿着体味一路追逐，红着眼你忍住了哭。橘子的香水飘飘浮浮，像这些年我的孤独。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过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。 什么压抑？

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，趁年轻一次多好，嘟要爱到第几个人天天看看是问候，只能当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，好听听自己的心跳，要是不说无可救药，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。 街头所有感受，我还沉迷在回忆中。